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，奥地利、德国、孟加拉国、尼日利亚、埃及、埃塞俄比亚、墨西哥等国举行了意见讨论会，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指出，金正日阁下是一位卓绝的先进统帅和人民的领导者，他坚持高举主体思想和先进思想的旗帜，粉碎帝国主义者的扼杀攻势，坚决捍卫了朝鲜的社会主义，还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献出了一切，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。